最多指引。伴侣婚姻情满分，一生一对爱人美满合衬。而我这刻有预感，今年说说有云过好年。开开心心迎接这一秒，红炮绽放，夜夜盛放，通通也美好。恭喜恭喜，尽兴这分秒，和你共我同庆同唱，在这心充满在欢Oh.